我们也很高兴今天有友情姐妹会我们邀请她一起领主的晚餐。我们请友情姐妹来到前面。友情，你站在这边好了。OK。主的晚餐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你吃主的晚餐，就表示你领受主耶稣和他一切的恩惠。友情受婴儿洗，他的父亲牵农是心福的会员。他之前之所以不能够领圣餐，不是因为好像他只是受洗，但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我们改革中按照上帝的应许和宽容的判断，认定救恩的应许是给信徒和信徒的儿女的。所以我们并非只是在今日才认定友情是有永生，属于他主耶稣的孩子。但是为什么受婴儿洗的孩子不一定能够领圣餐，不一定能够领主的晚餐？因为主的晚餐这个恩典之约有其条件、right? 条件是什么？我们吸引道理问答第177问的用词是，只有年龄和能力达到能够自我省察的人才能够领受主的晚餐。所以领主的晚餐的人，你今天吃主的晚餐就要能够自己省察，你要能够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就是能够省察自己是需要恩典的罪人，也明白这个主的晚餐是主耶稣将他自己给了你，使你的罪得赦免，使你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主的晚餐是给罪人吃的，罪人需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但是不认罪也不认耶稣为救主的罪人则不能吃主的晚餐，他若吃就是吃喝自己的审判，吃喝自己的罪。感谢主，友情大约在半年前自己提出他想要吃主的晚餐的愿望。这段时间我们有要求千农他的父亲特别教导友情主的晚餐的意义，也再一次带友情读小药理问答。所以我接下来要问友情我们心福公开领圣餐的八个问题。这八个问题我后来我自己读的时候觉得很长，我 OK， 这就是友情他在上帝和在弟兄姐妹在人面前一个公开的信仰的见证。好，你到这边来吧。好，问你八个问题，然后我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回答是或不是。 OK， 第一个问题，你可否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救主的罪人？你信不信耶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为你舍去自己的生命，好叫你的生命如今不再属于你自己，而你的身体和灵魂全人都属于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救主，你的主？ 是。 OK， 第二个问题，你可否尽心尽力尽心尽意认识你主耶稣基督，以至于爱你的主耶稣基督？ 是。 OK， 你是不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接受你主耶稣基督的邀请，领主的晚餐，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是。 OK， 你领主的晚餐，你可否纪念你的主为你受苦死在十字架上？你可否省察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你明白自己需要透过主的晚餐领受主耶稣基督和他一切的恩典？ 是。 okay. 你可否明白领受主的晚餐就表示你有份于主耶稣，你是他身体的肢体，也与他身体其他的肢体，就是弟兄姐妹，彼此连结？ 是。 okay. 你是否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顺从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的治理？你是否在信仰教义以及生活上乐意接受这个教会的劝勉、教导、纠正和管教？你是否承诺尽力支持本教会的敬拜以及事工？ OK， 最后一个问题，你如今在地上吃主的晚餐，可否就迫切期待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你要参加主的筵席？Okay, good. 好， 就此友情就成为可领受主的晚餐的会员 Communicant Member， 所以我们大家欢迎他。谢谢，谢谢，谢谢。天父，我们特别喜乐，也特别感谢你赐给友情他一位爱他的救主，你的儿子。我们感谢你的儿子借着他的肉和血将自己给了友情。我们感谢你圣灵在友情这孩子他心中工作，如此的工作，叫他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就恩上加恩，就越加有他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感谢你邀请友情与我们一同吃主的晚餐，求你叫这孩子总不忘记你赐给他是多么大的恩典，叫他明白，叫他总是记得他的身份是属于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属于他。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okay. Okay. 我请你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由我来念经文。从二十三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约翰欧文说，主耶稣他其实可以设定任何东西为他的圣礼，但是按照他的智慧和美善，他就是指定了这个饼和这个酒。欧文说，主的晚餐是这受造世界里最好的东西， The cream of creation。 他说，如果我们追求这饼和酒，就是基督的奥秘，无止境的仓房，这其中包含无止境的宝藏，如果我们追求，弟兄姐妹，你吃这饼喝这杯，你就得着基督。所以，我们怎么追求？追求什么？欧文指出，我们不理解主的晚餐里有与基督特别的团契，就如此小看主的晚餐，也从中得着极少的益处。我们追求主的晚餐所表达和印证的与主耶稣基督特别的团契，你可以从很多层面理解这与基督特别的团契。今天我特别再次提醒你们，主的晚餐是给属于主的人吃的，属于主的人就是与主联合与团契的人，而与主联合与团契的人也必然是与彼此团契的人，也就是说，你不可能追求与基督团契，而不追求与基督的肢体团契。与基督团契听起来很抽象，但是你看得出来，与基督的肢体团契，至少在心腹这个教会一点也不抽象。心腹教会有主他自己赐给我们的团契，你在这个教会领主的晚餐，就代表你乐意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团契，你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一个主就表示 你乐意与这个教会的肢体一同祷告，是这样子吗？今天我们接纳友情与我们一同享用主的晚餐，就表示我们同属一个主，同属一个身体。友情是这个身体的肢体，你是这个教会的肢体，你就有责任要认识他，要爱他，要照顾他，要教导他。因此弟兄姐妹，省察你自己，你是否认识这个孩子，你是否叫得出心服其他孩子的名字，你是否照顾他。心服这么小的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借口不彼此认识，也没有理由不彼此团契。今天你与这个孩子以及其他一同吃主的晚餐，你其实就是在上帝和人面前表达，我爱基督，我有份于他，我也爱基督舍命赎回的肢体。吃主的身体却不与主的肢体团契，就是不按理或不配吃主的晚餐的人。所以不要小看主的晚餐，这饼和酒给走天路的人所需要的属灵粮食，也定不配吃的人他们的罪。在座的孩子们，你们今天看到友情他要领主的晚餐，你们自己也应该想要吃主的晚餐。在座的父母，你们有责任教导孩子们认识耶稣，表示做父母的自己，你自己必须认识耶稣。父母与孩子平时一起读经祷告，一起读小要理问答，因为你们必须认识耶稣，爱耶稣，明白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确知主耶稣把他自己给了你。因为这饼和这酒代表的就是这个事实，这个最大的恩典。所以最后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就不可忘记他。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在福音中将你的儿子给了我们，你的儿子在他的晚餐中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这是极大的奥秘，却叫凡属于你的人都引以为乐，极大喜乐的奥秘。我们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就确知我们有资格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为他自己给了我们他的肉和他的血。他给了我们就是蒙他所爱也爱他的人。我们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却不认识他也不爱他，我们就是世界上最该受咒诅的人。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也就是说它是给教会的成员吃的。你是心腹教会的成员，你领主的晚餐。如果你不是心腹教会的成员却来访心腹教会，我们欢迎你与我们一同领主的晚餐，如果你委身在另外一个教会。但是如果你在心腹教会聚会超过三个月以上却没有加入会员，你必须要加入会员才能够领主的晚餐。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洒的，我要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装的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装的是葡萄汁。我们可以思想，我们领主的晚餐的时候，特别珍惜主赐给我们的恩典，尤其是他赐给在地教会身体的恩典，因为这是赐给他教会的恩典。你不可能自己在家里吃主的晚餐，因为这是一个饼一个主的。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全然不配的时候，全然不可爱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这就是爱。所以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我们就表明他为我们死，就表明你爱我们。我们就这样也吃也喝，我们就这样确认自己是蒙爱，也必然彼此相爱的人。愿今天每一个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领受的是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血，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